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7集。那道人双手并用，凶悍已极，突然从天而降一名阴力士，砸中了他，踩着他的肩，把他压在了地上。紧接着又有三名阴力士从头顶洞口跃下，一个接着一个地砸在他的身上。传说阴力士力大无穷，手艺人砸他们的时候，原本就会加一些东西给他们增加体重，被召来的孤魂野鬼上身之后，更是一个赛一个的死沉死沉。如此砸下一个，已是犹如泰山压顶，一口气砸下四个，没有被砸得口吐鲜血，已是很了不起。那身穿道袍的凶尸被四名阴力士压得严严实实，动弹不得。魏无羡走了过去，发现那道士背后有一处衣料破损，抚平查看，破损处能看到他左边肩胛骨附近的一道伤口，又细又长。魏无羡说道：“翻过来。”四名阴力士便将这道人翻了个身，仰面朝天，以方便魏无羡查看。魏无羡伸出割有伤口的手指，在阴力士嘴唇处一一抹过，表示奖励。阴力士们伸出鲜红的指舌，缓慢又珍惜地舔舐着嘴边的鲜血，似乎吃得津津有味。魏无羡这才低头继续检查。这名道人左胸靠近心脏处也有同样的破损，同样的细长伤口，像是被人一剑贯心而死。这具凶尸一直在奋力挣扎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咆哮，嘴角有乌黑的血液流下。魏无羡捏住他的脸颊，逼他打开了嘴，往里一看，他的舌头竟也被连根拔去了。盲眼拔舌，盲眼拔舌，为什么这两种特征出现得如此频繁？魏无羡观察一阵，觉得这具凶尸的模样和温宁当时被黑色长钉控制时很像，心中一惊，伸手在他太阳穴附近摸索，竟然真的让他摸到了两个金属小点儿。这种黑色钉子是用来控制高阶的凶尸，使他们丧失神智和自主思考能力的。魏无羡不了解此尸的身份和为人，不能贸然拔钉，觉得有必要好好审问一番。但既然舌头已被拔去，那么这具凶尸就算清醒了，也是说不出话的。魏无羡向兰家那几个小辈问道：“你们之中有谁修过问灵？”蓝思追举手道：“我修过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带琴了吗？”蓝思追道：“带了。”他立刻从乾坤袋中取出了一把样式简洁、木色发亮的古琴。魏无羡看这把琴似乎很新，问道：“你的琴语修得如何？实战过吗？请来的灵会不会说谎啊？”蓝景仪插嘴道：“思追的琴语韩光君说过还可以。”蓝忘机说还可以，那就一定是还可以，不会夸大，也不会贬低。魏无羡放了心。蓝思追道：“韩光君说让我修精不修多，请来的灵可以选择不答话，但是一定不能够说谎，所以只要他肯答，那么说的话就一定是真话。”魏无羡道：“那开始吧。”古琴横于那名道人的头前，蓝思追坐在地上，下摆整齐地铺开，试了两个音，点点头。魏无羡道：“第一个问题，问他是谁。”蓝思追想了想，默念口诀，这才敢下手弹出一句。半晌，琴弦颤动，弹出了如金石崩裂般的两个音。蓝思追睁大了眼睛，蓝景仪催促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蓝思追道：“ 宋兰。 小星辰那位知交道友宋兰。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昏迷倒地的小星辰。蓝思追低声道， 不知他知不知道来的是宋兰。 金陵也压低声音道， 多半是不知道，他是个瞎子，宋兰又是个哑巴，还成了没有理智可言的凶尸，不知道最好。 魏无羡道，第二个问题，问他为谁所杀。蓝思追认真地弹出了一句，这次沉寂的时间是上次的三倍。正在他们都以为宋兰的魂魄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时，琴弦颤颤地沉痛地响了三下。 蓝思追脱口而出，不可能。 魏无羡道，他说什么？ 蓝思追不可置信地道，他说小星辰。 杀宋兰者乃小星辰。他们一共不过才问了两个问题，殊知问题的答案一个比一个让人震惊。 金陵怀疑道，你弹错了吧。 蓝思追道，可是尔乃何人，为谁所杀，这两个问题是问灵里最简单也最常问到的两个问题，人人一开始修习问灵学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就是他们，练习次数不下千万遍，我刚才还反复确认过，绝没有弹错。 金陵道，要么你的问灵弹错了，要么你的琴语解错了。 蓝思追摇头道，如果说弹错不可能，解错就更不可能了。小星辰这个名字就算是拆分为单独的三个字，在来灵的回答中也不常见，如果他回答的是别的名字而我解错了，也不可能刚好就错成了这个名字。 蓝景怡喃喃道， 宋兰去找失踪的小星辰，而小星辰却杀了他，那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好朋友，他不像这样的人呢。 魏无羡道，先别管这个，思追，问第三个问题，为谁所控。 蓝思追面色凝肃，大气儿也不敢出，弹出了第三句。 许多双眼睛都紧紧盯着琴弦，等待着宋兰的回答。只听蓝思追一字一句解道， 尔等身后之人。 众人猛地回头，只见原本晕倒在地上的小星辰已经坐了起来，单手托腮，冲他们微微一笑，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左手打了个响指。那清脆的声响传到地上的宋兰耳里，就像是突然爆炸在他耳边。宋兰突然将牢牢压住他的四名阴力士都掀飞了出去，他一跃而起，再次长剑和拂尘齐出，左右手并用，将四名阴力士连削带绞，绞成了纷纷扬扬五颜六色的碎纸片。长剑抵住魏无羡的脖子，拂尘则威胁地对准了那些世家子弟。店铺内这片方寸之地瞬息风云突变。 金陵把手放在了剑上， 魏无羡斜眼瞥见忙道，别动，别添乱，比剑法这里的人加起来都不是这个宋兰的对手。 他这具身体灵力低微，佩剑又不在身边，何况还有个不知是何居心是敌是友的小星辰在一侧。 小星辰道，大人跟大人说话，小朋友们就出去吧。 他对宋兰比了个手势，宋兰默然听令，驱这群世家子弟出去。 魏无羡对朱明少年道，先出去，你们在这里也帮不上忙，外面尸毒粉应该都沉了，出去不要乱跑乱踩，激起粉尘，放慢呼吸。 金陵听到在这里也帮不上忙，又不服气又是懊恼，不甘心束手就擒，却又心知确实无能为力，赌气般的先走出去了。 蓝思追临出门前欲言又止，魏无羡道：思追，你最懂事儿，带一下他们能做好吗？蓝思追点头，魏无羡又道：别害怕。蓝思追道：不害怕。真的？ 真的。 蓝思追竟然笑了笑： 前辈，你和韩光君真像。 魏无羡起道：像？我们哪里像了，分明是天差地别的两个人。蓝思追却笑而不答，带着剩下的人出去了。蓝思追心中默默地道： 我也不知道，但就是感觉很像，好像只要有这两位前辈中的任何一个人在，就不必害怕任何事情。 小星辰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枚红色的小丹丸吃下去道： 真是感人呐。 他吃下后脸上的紫红之气迅速消退。魏无羡道： 施毒粉解药。 小星辰道： 不错，比你那碗可怕的粥有效多了，对吧？而且是甜的。 魏无羡道： 阁下的戏真是太足了，从外面那一场奋勇杀师历尽不知，再到后来为金陵挡箭失去知觉，都是演给我们看的。 小星辰举起一只手指竖在面前摇了摇道： 不是演给你们看的，而是演给你看的。久仰夷陵老祖大名，百闻不如一见。 魏无羡对此并无反应，不动声色。小星辰继续道： 我猜你还没有告诉别人你究竟是谁吧，所以我也没有拆穿你，让他们出去，我们关起门私底下谈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贴心？ 魏无羡道：一城的走失都是受你驱使？ 当然，从你们一进来吹起哨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有点古怪，所以我选择亲自出马试探一下。果然点睛照将这种低阶的术法也能发挥出如此之强的威力，只可能是创始者了。 他们所修之道是一条道，都是邪魔外道，瞒不过同行。魏无羡道： 所以你拿了这一堆小朋友做人质，究竟是想让我干什么？ 小星辰笑道： 我想让前辈你帮一个忙，一个小忙。 魏无羡母亲的师弟居然叫自己前辈，这辈分可太乱了。魏无羡心中正这么想着，只见小星辰拿出了一只锁铃囊放在桌面上道： 请。 魏无羡将手放在那只锁铃囊上面，把脉一般的把了一阵子道： 什么人的魂啊，碎成这样，浆糊都糊不起来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 如果这个人的魂那么容易就粘得起来，那么我求你帮忙做什么呢？ 魏无羡收回了手道：你要我修补这个魂魄，恕我直言，里面装的这点魂魄实在是太少了，而且这人生前应该受到过极大的折磨，痛苦至极，很可能是自杀身亡，不想再回到这个世界上。如果一个魂魄自己没有求存欲，那么九成是救不回来的。我没猜错的话，这点魂魄是被人强行拼接起来的，一旦离开锁铃囊，随时都可能散去，这些你肯定都清楚。 小星辰道：我不清楚，我不管，这个忙你不帮也得帮。前辈不要忘记了，你带的那一群小朋友都在门外巴巴地望着你，等你带他们脱险呢。 他说话的腔调十分奇特，听似亲热，还有些甜甜蜜蜜的，但就是有一股无端的凶狠，仿佛上一刻和你称兄道弟，一口一个前辈叫得欢，下一刻就能翻脸动手杀人。 魏无羡笑道， 阁下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薛洋，你好好一个流氓，为什么要装道士？ 顿了顿，小星辰举手摘掉了眼睛上的绷带，绷带层层落下，露出了一双明亮如星、熠熠生辉的眼睛，完好的眼睛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